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蓝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曾是少年，你曾是少年。 总是会有人对你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少年会有什么样的气质和气息呢？很典型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计较，勇往直前，对人生充满着好奇。 I love you。Exactly who I am. 有人爱得离不开，要大声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的人呢，今天就经历了一些糟糕的事情。我来卖萌打这位听友说，送我一首开心的歌吧，我今天有点丧。 Desapareció. Ya no te creo, ya no te deseo, veo. Solo te veo, solo te deseo, veo. Mira, Sofía,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igo. Dime, Sofía. 一首欢快的歌曲送到你的耳畔了，但愿哈能对你刚才所说的今天这种糟糕的情绪有那么一点缓冲。其实在水逆期间遇到的这种情绪波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且呢我们也并不说让你要压制自己的这种情绪，每当自己糟糕的时候呢不爆发出来，而是希望你能够和自己的坏脾气和这种坏的状态和解，明白了为什么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很多的时候一冷静下来会发现，他和自己的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或者说自己的状态还有能力等等方面，绝对是一个综合的展示之后造成的。所以呢，好的事情是慢慢到来的，坏的脾气呢也是慢慢的消散的，给他一点时间。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少吃火锅多吃苦朋友点播的，他说和男朋友吵架一个月了，各种难听的都说了，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到这首歌，可是我此刻真的很想用这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但愿你听得到。如果我说水逆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大概是找了借口，但更多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问题的综合爆发。但愿他听得到，但愿你们能够 突然明白当初为什么爱，也明白为什么走到今天。 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 这是来自徐佳莹现场翻唱的《我好想你》。两个人吵了一个月的架，对于外人看来，觉得其实你们彼此还是挺有耐心的。对于忙碌每天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的现代人，其实大家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在感情上耗那么久的时间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和对方沟通，如果还是不能够过你想过的生活，即使转身也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女人得过自己的生活，否则你会后悔没过过。学会好好的爱自己，身边的他爱不爱你，你是能够真切的感觉到的，不用骗自己，更不用勉强自己。如果真的不行，要学会及时的转身，生命太短，要抓紧时间去爱那些对你好的人，忘掉那些不懂得值得珍惜你的人。当然有时候呢，光是硬碰硬的吵架 大概也没有办法让事情有一个真正的推进，可不可以冷静下来，真的放彼此一个安静的空间呢？可能那个时候效果会比你现在好许多。下面这首歌呢，我想送给音乐港湾叶舟，谢谢你爱听广播，并且在听广播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小梦想，去做了你想做的事情。确实啊，走在路上我们彼此并不相识，可能也没办法打招呼，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在街上看见的路人甲可能是别人做梦都想见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存在在爱你的人眼中都不普通，所以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请更珍视自己，也谢谢对你好的他，因为是他一直让你觉得自己很自信，有人爱。下面这首歌有个朋友他想听五月天的歌，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想我，转个身，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爱的更久点，一会儿见吧。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文具是承载创意之思和设计之美的重要载体。如今呢，我国也设立了赛思奖，用来奖励在这个领域的精妙创意。据大赛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奖项以2018中国北京国际文具及办公用品博览会为平台，在学生文具类、纸品本册及扑克牌类、美术画材类等五大领域中，对专注于高精尖、注重产品创新和升级的作品给予关注。今年的展会将于9月27号在国展静安庄馆亮相。8月9号，能量改革开放40年山东美术发展成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了40年来山东美术凝结出的优秀成果。这次展览征集了从第五届到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山东籍作者入选和获奖作品，共展出301位山东籍艺术家的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装置艺术等十几个门类的283件作品，其中不乏在山东美术史乃至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地位的经典作品。金童星少儿美术大展开幕暨颁证仪式昨天在中国国家画院举行。这次少儿美术大展自5月份征稿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个省的青少年的美术作品4万多幅，参与人数多达3万人，涵盖了近千个美术机构、5000多名一线美术指导教师。经过层层投选，最终评选金童星167名，最佳作品1291幅，优秀作品1636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走到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陪伴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很简单，登录新浪韩丽微博留下你的订单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听友要听到的《爱笑的眼睛》。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历史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

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想象到谢小小溪和你的朋友一定是大声的唱着这首歌，你说上半时段听着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然后就会想到了这一首后来。后来的我们都有了自己的角色，有了自己每天要去奔忙的事情，已经在生活的很多时候忘了曾经我们有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也许这些歌曲还会提醒你看到那个曾经的自己，不过过好当下比较重要。 惩罚真的复杂，恋爱的公式有够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幸福要欧趴，暑假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加你呀，画面就像天堂，你为了总是剧，我为你弹奏钢琴，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在太阳你当北极，在一起没有难题，你教我我教你所向无敌，你爱我学长美女，我爱你学长星星，我们的翅膀别人飞起无尽，你为我打抱不平，我为你设计造型， Oh my god 简直是金童玉女，爱全意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皮皮擦，手牵着手拉，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送你一狗，八幺八发烧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慈云寺云店。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韩立陪伴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真的是陪伴了很多很多年了，也非常愿意让你在这个时间里，因为这些歌曲、这些祝福，心里升起了很多的温暖。 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19876一人同时狂欢，5432一个人倒数孤单，回忆的拥挤广场，假装你还在身旁，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叫我爱的善良，你叫我恨的野蛮，你叫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